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，彩虹里，对呀好没有喜悦，对呀好浪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， 心想